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突然气温下降，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最能抚慰的音乐。刚才听到这是一位来自冰岛的音乐家欧拉夫森，他所演奏这是巴哈的平均律，这是来自冰岛的巴哈观点。再继续来欣赏另外一首，是来自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叫做瓦尔费许，为一部电影《二月之下》（Summer in February） 2014年的作品，他所写的配乐。这首曲子名称叫做《Siren's Lullaby》。 Mistaken love, I love you. 继续欣赏两首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二月之下》当中的几段选曲，所配乐的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瓦尔费许指挥伦敦室内交响乐团的演出。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一个一战的时候发生的三角恋爱故事。虽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可是听到音乐好像那些画面场景跟时代的氛围都浮现了，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再继续来听一位法国钢琴家萨洛，他跟一位女歌手叫做 Jordana， 他们一起合作，这首曲子叫做 September 九月。这是一个作曲家叫做 Barbara， 他是一位法国香颂歌手所写的曲子。歌词写的是：夏日的尾声从没有如此美丽，今年的葡萄将结出甜美的果实。虽然已经看见远远的聚集成群的燕子。我们即使人人相爱，却要在此时分开。 Jamais la fin d'été n'avait paru si belle. Les vignes de l'année auront de beaux raisins. voit se rassembler au loin les hirondelles. Mais il faut se quitter tant l'on s'aimait bien. Quel 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s'en va, mon cœur s'arrête. Quel 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Les fleurs portent déjà les couleurs de septembre, et l'on entend de loin s'annoncer les bateaux. Beau temps pour un chagrin, que ce temps couleur d'ombre. Je reste sur le quai, mon amour, à bientôt. Quel joli temps, mon amour,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nous reviendra peut-être. Peut-être un soir au détour d'un printemps. Quel joli temps, le temps de se revoir. Jamais les fleurs de mai n'auront paru si belles. Les vignes de l'année auront de beaux raisins. Quand tu me reviendras avec les hirondelles, car tu me reviendras, mon amour, à demain. 相送的烟嗓带着忧伤的魅力，这首曲叫做 September 九月，向恋人的道别，希望明天能够再见，但是他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听到这个女歌手，是向一位歌手叫 Barbara 这位相送歌手致敬。这个女歌手名字叫做 Jordana， 弹钢琴是法国钢琴家萨洛。再继续来一首吧， Sending the Clowns。 Opening doors, finall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of my lines, no one is there. Don't you love farce? My fault, I fear. I thought that you'd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Quick, send in the clowns. 这首歌 Send in the Clowns， 然后这个歌手呢是 Natalie Daisy， 这首歌是很多人翻唱的版本，今天都听一些我觉得是很棒的女生的声音。下面这个歌手叫做 Stacey Kent， 她要唱的是翻唱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想起蓝天白云阳光还有花朵盛开，但此时此刻想起来好像一切都不是这么理所当然，所以更值得珍惜了。 I see trees of green and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friends u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发现最简单、最平凡的事情，就是最珍贵的。这是 Stacey Kent 演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时间是上午3:25，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Worthwhile if you just Kick it down the street. That's the way to treat a friend. Right before me, signs implore me, help the needy, show them the way. 我是雷光夏，刚才连续听到两首曲子都是一些很美妙的老歌的，应该算重新翻唱版本吧。然后呢，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但是在我要真正那个访问他们之前，我想先听一下他们最新专辑。今天的有是黄伟君跟叶俊麟，然后他们的完弦四度乐团出了最新的专辑。我想先放一首，就是来自《极光片语》这张专辑当中的《七重天的比女》。 这是完弦四度的最新专辑《极光片语》，这首曲子叫做《七重天的比女》。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两位乐手，黄伟俊跟叶俊麟已经来到现场。Hello， 你们好。 Hello， 光夏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伟俊，然后这个是上面俊麟。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们两个就今天还有带着你们的乐器来到现场。然后而且你们刚刚一进录音室，我就觉得那个有一点气场很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跟伟俊应该是我们合作非常多次，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跟你的团员出现的时候，整个人好像就有一种气势。 可能刚好今天衣服都穿比较黑这样。 然后有一种偶像团体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你有两个在贴在你们的那个脸书上面，你们有做一个即兴的实验的影片， 对， 然后非常非常精彩，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你们今天可以为我们现场也许表演一两个 piece， 就是你们一起玩音乐。 好啊， 然后我想先就是讲一下你们这张最新专辑啊，《极光片语》。 是， 你们完弦四度其实是有四个成员， 对， 另外两位今天没有来，可是我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小提琴手叫做刘伟新，那我们的中提琴手是叶帝奇。那伟新的话现在是在德国，奥地利，对，在奥地利。那帝奇的话现在是在巴黎，进修中这样的。 他们是去念书？ 对，就是去学习爵士乐的演奏这样子。 了解。所以现在就剩你们两个现在还在台湾。 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一些作品也有这两位的作品，然后也有你们的作品。 是， 然后这整张专辑极光片语它是有个制作的概念，要请伟俊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张专辑其实最初的发想其实是从我们大概三年前所规划的一个音乐会。那个时候音乐会的名字叫做古厝新生。那古厝就是老房子的古厝，那新生就是新的声音，从老房子里面发出的新的声音。那个音乐会的概念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找了几个我们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些台湾的老建筑，但是他们在当时来讲都是比较缺乏关注的一些老建筑。那我们去了解他们的历史，然后我们也请来一位人称这个建筑界的杰尼斯的林宗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一次当时的音乐会请他来跟观众们介绍这栋建筑物的背景。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听到了这些背景之后，然后我们为他创作一首曲子。这就是当时的音乐会的发想。那从那个音乐会慢慢延伸出来，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把它扩展一点，因为像这些老建筑以及我们生活中大家成长过程中有一些物，也许是物品，也许是一些生活方式，曾经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也蛮重要的，我们都有一些回忆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素材，可是慢慢的在现在社会中其实看不见了。对，那我们想要把为这样子的一些人事物来作曲，那最后就汇集起来就成为这张专辑。 好有趣。我们常说就是音乐就像就是凝结时间跟空间的一种艺术。 是， 然后你们现在真的做到这一点，你们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找回过去的时间。像刚刚这首《七重天的比女》，原来你是为菊园百货写的。 对， 我刚还很土，是请问菊园百货在哪里？就在台北。 对，它是当时那个时候也是日治时期嘛，日治时期台湾最高的建筑物，民间建筑物。 对，那他那时候他有，因为他有七层楼高，所以他的绰号就叫做七重天。 嗯 嗯， 地点是在你说衡阳路跟 对博爱路口这边，现在是、国泰大楼。 嗯嗯嗯，听到这个音乐，再加上你说这个空间的地理位置，你会那种感受，真的就好像想到早期台湾的那种人来人往，在那个西门町啊那一带的那种繁华的街市的景象。 是， 嗯嗯嗯， 对。 然后这是伟俊的创作， 对， 你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就有点怀想那个时候。 对，我想象的情景是因为这个百货里面有电梯，那当时也是独步全台的、嗯、就是里面有电梯，而且还有电梯小姐这样子。 嗯， 那听说很多中南部的民众会特别坐车上来想要看传说中的菊园百货这样。 嗯， 那我想象的场景是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进了电梯，看到传说中的电梯小姐，然后觉得很害羞，然后可是心脏蹦蹦跳的那种感觉。对，那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从电梯小姐的视角在跟这个年轻人讲话、嗯、鼓励他勇敢的表达。 嗯嗯嗯，对，所以透过音乐好像那些场景历历在目。刚刚讲话是伟俊，伟俊就是如果大家有参加我的个人的演唱会的话，在 TSCC， 伟俊就是在台上的小提琴手。你那天真的是太抢眼了，所有人就盯着你，就哇，这个我不知道谁跟我说，哇，那个小提琴手太帅了，好有型，以后一定会红。我说以后，现在应该就已经不错了吧。然后是一个我觉得认识你以后，觉得让我对于这个音乐声响跟小提琴这个乐器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完全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认识一个音乐家的话，我觉得如果他是够棒的音乐家，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展现他的艺术世界。那我在除了跟伟俊合作，我们有些配乐的合作的时候，我都深深感受到这一点。然后那你旁边这位呢，叶俊麟，就是我很早就听朋友就是推荐过你，然后说哦要找大提琴手，然后我请就是 KBN 的那个 Jerry 介绍，他就说哦他推荐俊麟这样。然后你认识他吗？根本不认识。 应该是认识的、啊、 要不要讲说 我在想说这个要连结一下他的样子、 哦、好就是呢俊麟爵士完弦四度的成员。然后我想请俊麟你要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说你学音乐的这个历程吗？你也跟伟俊一样是从爵士乐开始吗？ 哦，我学音乐的历程是从古典，小时候是学古典钢琴，然后之后再转戏曲音乐。 嗯， 然后在戏曲里面是学大提琴，就是伴奏的部分。 嗯， 然后当然在学校也是有教西洋的曲子啊什么什么，所以算是蛮扎实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以戏曲音乐为主，然后到了大学才开始认识伟俊。 嗯， 在即兴班的时候， 嗯， 然后就孽缘就开始。 你说的戏曲就是中国戏曲的音乐。 对， 哦， 就是京剧啊、歌仔啊、客家这种， 但是也会需要用到大提琴。 会，因为他们本来的大提琴是隔胡， 嗯嗯， 但是歌舞很好，但是大提琴的共鸣稍微又比隔胡来的更好一些，所以就用大提琴来代替。 嗯嗯，对，难怪我想到在很多古乐团里面会看到大提琴这个乐器，然后你从这个戏曲音乐，然后的练习跟学习当中遇到了伟俊，伟俊完全是好像是天外飞来一笔的一个角色吗？ 嗯，真的。 真的吗？ 在我的人生中他是一个怎么讲，应该算是一个开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真的 贵人。 真的。然后俊麟你自己也有在这张专辑里面创作的一首曲子叫做手写书信，你要介绍一下你写这首曲。 好，我写这首手写书信是因为我本身自己还蛮喜欢手写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手写的东西除了有温度以外，它的字啊，每个人就是写出来就是很代表它有独特性。 嗯嗯， 所以我就对这件事，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吧，以前不是有什么交换日记啊，或是有一些游戏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刚好伟俊跟我讲说我们要写东西给某些物件。 所以我就想到啊，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想说哦，就是写出来这样。 嗯嗯嗯，好，我们就来听一看俊麟的作品，这首曲子叫做《手写书信》。听看俊麟对于这个手写时代有些什么想法。然后呢，这就是来自完弦四度乐团《极光片语》这张很精彩的专辑作品。先听到的音乐叫做《手写书信》，来自完弦四度叶俊麟的作品。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伟君跟俊麟来听听他们做音乐的一些想法。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完弦四度的团长黄伟俊跟大提琴手叶俊霖。刚刚听到了俊霖的作品，关于手写书信，里面你听到那个悠扬的琴声就是俊霖演奏的。然后呢，你们这张专辑叫做《极光片语》，里面我打开这个 CD 觉得好有趣哦，就是有立体书的感觉。 对， 有很棒的这个折纸的这个方式，好像一打开就是一些老建筑呈现在你的眼前。 嗯， 这是伟俊的想法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在想专辑的设计的时候，就蛮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歌曲的主题试试看能不能整合到专辑的设计里。所以像光夏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专辑的外侧啊，然后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花砖的这样子的意象。那我们也选了比如说刚刚七重天的比女是一个电梯嘛，所以打开会有一个电梯间这样子。 对， 那另外一栋建筑物是台中的天外天剧院。 嗯嗯， 对，因为台中是我是台中人，对，所以连我自己在台中长大，我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 真的 在台中后火车站，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它是什么样子？ 它也是主要的结构，其实也都还保留着，甚至它最重要的那个整个圆顶，金属的圆顶，其实都还留着。 嗯，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其实前途还是蛮不乐观的，对，因为产权人也是不希望保留。 嗯， 所以现在还是还是蛮危险的这样子。 所以天外天剧院就是一个算早期的电影院吗？它的故事是什么？ 它是它早期的话是在台中的一个一样也是日治时期的盖起来的。好，那个时候它的整个规模的话是号称是东南亚最大。 嗯， 甚至很多日本人来到台湾都说，哇，这个剧院比我们日本的那个宝冢歌剧院还豪华这样子。那它里面是比较像是剧院，就是会有人在台上 演戏，话剧或者是 对话剧。 嗯， 对。 嗯，了解。 对， 所以现在如果到台中还可以看得到，但以后却就不一定， 以后就不一定了。对，所以赶快把它收到专辑里这样。 对，的确真的要透过各种方式。而伟俊呢，完弦四度他们就透过音乐的方式把这些历史的痕迹保留下来。我们现在就来听伟俊创作这首《天外天历险》。 这个曲子叫做《天外天历险》，是黄伟钧的作品。黄伟钧也是王安贤四度的团长、小提琴家。嗯，这讲的就是台中天外天剧院，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听着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然后去寻找目前都还存在的这些老地方。从一开始的像菊园百货啊，还有我们等一下还会介绍其他的地方。今天伟钧跟俊麟来到节目当中，我刚刚说他们两个气场很强，就是有偶像乐手要出现的感觉，对啊 ，SMAP 的感觉。然后你们要，我有看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一段演出的影片。那我想就像俊麟说，伟俊启发了他对于音乐的或即兴音乐的想法。那伟俊可以稍微提示一下，如果在收音机前面，在手机 APP 前面喜欢玩爵士即兴，或者说是。怎么样欣赏即兴的音乐？ 好的，即兴的音乐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我们乐手就是在音乐进行的当下，我们感受到什么，或者我们自己听到我们心里的旋律是怎么样，我们就用我们的乐器把它演奏出来。 嗯， 对，其实概念上会蛮简单的，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的天马行空，或者说没有框架的。的随意的演奏这样子，我们其实还是会去听现在整个乐曲，比如说它的和声怎么走，会是比较顺畅的或比较好听的，就是也会去注意这样子的细节，那也会去在意现在的整个律动或者速度是怎么样的， 对， 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没有看谱，那当下的感受，但是我们演奏出来的音乐要让希望听众朋友们是觉得，诶，你这个是好像是像是编过的一样，这是我们训练的一个目标。 超强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听音乐，我以前对爵士乐或对即兴比较没有涉猎，然后一直到那一年 Hurricane 来台湾，就是爵士钢琴手，然后我被邀请去跟他们乐团演出，但是我是负责念诗，那他们都是很即兴的东西，然后我要上台念的东西，我也是要临时自己写些东西上去。那次之后我就哇，原来即兴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 Hurricane 就团长他甚至在中场休息了，他又重新开始编，他就等一下是哪个乐器先，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有一次，后来在那次演出之后，我就哇，原来是如此。后来他跟他的 DJ 要再来台湾演出，还有在香港，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合作。我那次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即兴，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还挺有框架的人，每件事情我都要确认了。可是跟 Hurricane 跟爵士乐手演出之后，才知道。真的就是乐手，就像你说的，就是身上有很多的和弦、旋律、节奏都在身上，其实你都已经了若指掌。然后到现场，你是要跟你的乐手或者是跟观众立刻去感受那个现场大家共同激发出来是什么， 是 然后把它化为美丽的音符，这真的是好像变魔术一样。我觉得还不是魔术，是魔法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应该说那次跟 Hurricane 的合作让我对音乐对爵士的即兴有很强烈的那种被打到的感觉。对，然后那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即兴在台湾玩即兴还没有很多。 是 可是像现在我觉得像伟钧你们这一代就开始活跃在乐坛上面，所以我可以听到这么多精彩的演出觉得好幸运。所以我们今天有荣幸请你们两位在声音纺织机的现场为我们演奏嘛。 好， 那 没问题。 好， 他们两个现在就拿起了乐器，我等一下来偷拍一张再贴上去好了。 1, 2, 1, 2, 3 哇，你们现在听到的是完弦四度的韦俊小提琴手跟俊麟大提琴手他们的现场即兴演出一首 blues 的节奏的旋律，好像就很自然的摇摆着，然后看着对方的表情跟情绪，太精彩了！我刚刚有拍了一段影片，等一下可以贴上那个网络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场演奏的样子了。在你们这张专辑《极光片》里面，也有一首是 blues 的音乐，然后描述的地点呢是哪里？是一个一个彰化的故居， 对，吴恒秋先生的故居。 你要介绍一下吗？ 好，那吴恒秋先生呢，他是台湾也是算蛮早期就开始引进石油，在台湾就做石油生意的富商。那他除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之外，其实他同时也是很附庸风雅，会写诗啊，会写古文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人哦。那当时很多的诗会，很多的笔会都会在他的故居啊，也就是我这首曲子里面所写的这个吴恒秋先生的故居这边举行。 嗯， 那写这首曲子是我当时到现场去看这栋房子的时候，其实你从外面看呢，都还可以看得到它很精致的一些细节。 嗯， 那房子上面有一些装饰啊，什么其实都还有保留着。可是就是同时你也可以发现它斑驳的很严重，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有点接近危楼那样子的程度。那在建筑物底下仰望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在跟我说一个很哀伤的故事。他过去曾经有很风花雪月的过往，可是现在很有点凋零这样子。 嗯嗯。 那我这时候就想到的是，像美国的黑人，他们早期他们都是透过唱蓝调来抒发他们很苦闷的人生。那我就觉得好吧，那我试试看来为你写一首蓝调。 嗯， 那这首蓝调的名字叫做《拉吉吉散布鲁斯》。那《拉吉吉散》其实就是吴恒秋先生他的这个当时的石油公司的登记的名字。 哦， 对，其实是旭日 （Rising Sun）， 哦， 是用日文念起来变成 Rising Sun， 哦， 这样子。对，然后再翻成中文就变成《拉吉吉散》这样子。很曲折， 难怪有这么有趣的名字，《拉吉吉散布鲁斯》就是这个在彰化的吴恒秋先生故居， 对， 你为他所写一首音乐， 是， 我们来听听看。 觉得会心一笑，这就是完颜思读的最新专辑《极光片语》当中这首《垃圾集散布鲁斯》，是伟俊写给一个彰化的老宅的音乐，然后里面乐手玩的超开心的呢。然后我有请伟俊跟俊玲呢带给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先来放， 对， 这是你喜欢的 Tango 音乐， 对。其实这个曲子 Liber Tango 我觉得对于国内的听众们来讲应该算是就大部分人可能都有曾经听过，因为它是探戈名曲。 嗯 可是我选这个曲子真的是因为我去年去看小松亮太在国父纪念馆的现场，真的是太感动了， 真的 我看到掉眼泪， 真的， 对对对， 我们先来听听看。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的节目呢会常常会请到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朋友，而且最棒的是他们都有一些新的作品在发表。伟俊是因为之前金马奖上台那次是要表演《生无情》那首曲，然后就是请主慧姐介绍了你，就认识你以后呢，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你们的乐团已经有来过上过我的节目了。然后那次生无情我们需要，因为编制跟唱片完全不一样，唱片里面有一个弦乐团，但是我们现场就只有两把弦乐器，然后是伟俊他编了一个好棒的重奏的演奏的部分，我就觉得完全把那首曲子带到另外一个境界，是二重奏再加上昌吉波拉他们那几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这首曲子可以变成这样，所以后来就开始跟伟俊合作，就一合作就停不下来，不停的想要听伟俊还会有什么新的音乐的想法。然后呢伟俊的好伙伴就是俊玲呢也在现场，然后俊玲是个很厉害的大提琴手。我刚刚就问俊玲说，记得你是有原住民的血统， 是， 所以你是排湾族， 对对。 那我可以请问，真的原住民都很有音乐天分，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这个 你是不是被问过200次？ 可能更多， 20000次。 因人而异啊，我这个我不知道哎。 你干嘛突然装无辜？ 就是大家肯努力啊。 好啊，然后距离他今天有带来一首他听的喜欢的音乐，然后刚刚在说要放他要选的这首曲子，那竟然还拿出那个手机小抄在那边默念。 对，因为这首歌就是最近我就前阵子听到，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民族风格，然后又加上现代的融合，因为其实很难，因为把自己本土的音乐再加上现代的音乐要融合起来到好听这件事情，不冲突的状况，我觉得真的很难。然后刚好这一个音乐是 Knocking Puppy 的那个叫做 Family Dinner 第二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做 Sorrow， 嗯， 那首我觉得融合了非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棒。 Snarky Puppy， 嗯， 它是 base 在哪里的乐团呢？ 你说在， 它是在哪里乐团？是 在纽约 哦。所以你觉得它有融合了这些传统的东西？ 对，很多，它融合很多。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 辑要是 Snarky Puppy， 然后这是叶俊麟带来他喜欢的音乐，他喜欢的乐团，哇，真的很复杂耶。听到这个音乐，就像你说的没错，就是在一个形式上算是结合一些传统的一些民族乐器的形式，然后但后面我们听到这种好像我就觉得有点 fusion 的那种节奏，就是他们通常都会跟不一样的乐手合作，对不对？ 对。 哦，那他们自己的原来的成员是玩什么乐器的？ 成员哦， 嗯， 好像固定成员好像有十几个吧， 就这么多人哇！ 对，他们是一个还蛮庞大的一个乐团， 嗯。 我觉得他们团蛮有趣的是他们的核心人物。是一个贝斯手， 是 贝斯手， 是贝斯手。 嗯，也就是好像一般比较少见，就是核心、嗯、就是这么大的乐团的核心人物是贝斯手，因为通常可能是 钢琴、啊， 对，通常是 对这种大编制、吉他手之类的。 太精彩了，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好玩哦，真的音乐世界有好多。好多可以探索的，然后 就是俊麟呢平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你这张专辑，就是跟不同的地点发生的相遇然后产生的声音，然后我注意到就是你的你们这张专辑最后的倒数第二首歌叫留什么给世界，然后讲的是高雄那个田丁斋场，就是伟俊作品，你要讲一下这个地方吗？ 好，写这首曲子其实主要是知道了田丁斋场他的有趣的身世，就是他本来是其实就是葬仪社、就是那个过世的人到这边之后接下来就是去火葬，如果以当时日本人的习俗的话，可是他在战时的时候因为附近有一些小学被空袭，所以他又变成了临时的小学教室，对，那在战后呢又变成了菜市场，就是我就觉得这些转变，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点冲突，你从本来是一个好像送葬的地方，可是最后变成很吵杂的在卖吃的东西的地方，原本是一个我会说原本是一个我们说养生送死嘛，它从一个送死的地方变成是一个养生的地方，那这其中的转折很有趣。那田丁斋场在我还在创作的时候，它其实本来是要被拆除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以他要被拆除的那个心情去写这个曲子，我就想象着田丁斋场他知道他自己要被拆除了，那他回想他自己过去的一生，那他问自己说他在这个世界上过去的这些存在的这些时间对于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呢？对，那很有趣的是在我创作好的时候传来好消息，就是他后来被当作就是文化财产保留下来，对，所以他现在是我这张专辑里面五栋建筑物里面唯一 safe 的 啊，真的， 对， 就他现在还是一个果菜市场吗？ 没有，他现在果菜市场都拆掉了，现在就是已经是他原本的样貌是可以看得见， 就是一个文化的遗迹， 对，然后应该接下来会修复它这样子。 太好了， 对，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你可能像菊园百货，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它古建筑，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田丁斋场却仍然是存在着，而且是被好好的要保存下来了。 对， 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叫做《留什么给世界》。 真的太好听了，这首曲子叫做《留什么给世界》，写的是高雄的田丁展场这个古迹文化保留的地方，也是黄伟军的作品。我就说这个听起来就是好像就是一部电影配乐的样子。对啊，你刚刚说的这个建筑的故事，然后跟你把这些交织的音符好像编织到那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们这整张最新专辑《极光片语》都是以不同的老的建筑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过去的物件为主题。我刚刚就说那这些老建筑你是怎么选择？你就说有之前你提到那位教授建议的，对不对？ 林宗奎老师，对， 所以他就是会常关心这些文化的议题，然后他也在你问他的询问的第一时间，他就帮你选出了这些地方嘛。 对， 那你自己都有到这些地方去看再看过？ 有。 所以你就是搭着火车？ 对。 真的吗？是浪漫的旅行吗？到那些地方看的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到现场看真的是该怎么说呢，时光的那种感染力吧。特别是有些地方其实是不能进去的，但是你要用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做梦的方式没有了。对，找一些，对，用一些小技巧你可以让你可以置身在那个空间里。那像那样子的时刻其实真的还是蛮令人感动的，蛮震撼的。对 对啊，就像你说看到一些比较颓圃的建筑，可是想到他以前那种繁华的时日， 对， 就真的一切都在改变当中。 是的。 不知道伟俊跟俊霖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有个别计划还有合在一起的计划吗？ 我们接下来其实本来其实也是有做一些安排，讲座跟巡演。不过就是跟大家所知的一样，就是所有的活动都延后了，这样都延期了，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还是会再继续安排啦。那新的活动的内容就是都会在我们的脸书专页上面， 所以搜寻玩弦四度， 对，在那边公开 玩耍玩弦乐的弦四度，就可以找到他们相关的讯息。 是的。 然后来听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即将进站的事》。好像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个特别的心情吗？ 对，因为我从比利时毕业之后回到台湾，其实有好几年之间都是会坐火车往返于台北台中，就两个地方交客，这样子两边跑这样子。那所以对车站对我来讲就是我， 等一下，你是比利时布鲁塞尔 对 皇家音乐院 是 毕业的？ 对。 OK 好啊，我只是在 repeat， 在提醒我自己前面做的是多厉害的乐手。继续。好，你说你会往返。 对，那所以常常都会就是会在火车站等车往返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就突然发现，就是当火车站响起就说啊即将进站的是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就会有一阵骚动。对，那个气氛很有趣，就是你会觉得周遭的所有人都突然有一点兴奋起来。然后有些人发现不是我的车来，然后就又坐回去。对，但是我会觉得那个感觉蛮奇妙的，就是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其实不认识，但是在那一瞬间我们的整个情绪什么的其实好像是有点同频的，就是大家同时有一个好像我们乐团演奏的时候，有时候大声的时候大家要一起大声的那种感觉，小声大家一起小声。对，那我会觉得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表演演奏的时候，就好像音乐的进行就好像是窗外的风景来来去去的，那台下的观众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旁边坐的是谁，可是大家却都在看着一样的风景的变化。那时间到了之后，也许大家散场回到各自的地方，可是心里在回想的那个风景却是一样的。用这样的心情所以创作这首曲子。 对啊，我发现伟俊真的好是一个思想很细腻的人，因为我有 follow 你的粉丝专页，所以大家除了玩弦四度之外，也可以去找黄伟俊的他自己的个人专页，伟是伟大伟，俊是马字旁的那个俊。我们就来听这首《即将进站的事》。 曲叫做《即将进站的事》，这是黄伟俊的作品。然后这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朋友完弦四度的叶俊麟跟黄伟俊，太精彩了，还有现场的演奏。然后我就说防疫期间大家都在干嘛，听音乐练琴 打电动 看漫画 对对之类的 对，大家放松免疫力就会增强。真的，然后也要祝福大家平平安安，然后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光 临，期待下次相见，加油，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拜拜。